我上市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嗨，红娘，那 小姐呀， 文房四宝房， 那小姐想当时都想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她的腰啊鼓了巴的成个间隙了，受坏了。我看你呀， 哎呀妈亲， 苦了巴的 动了情长，不料想 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生兵为四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自己 呀血害怕， 血长高白 接着抢啊， 谁要忙活了 贼兵啊退， 正用续他 做亲房，我们院做小， 他也有证， 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放两文银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吧， 说出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国报。 的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你们正在酒席前叫咱俩要 拜下那个干亲妹呀， 都得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 乡也好， 可探亲你呀、 啊，回故乡啊， 我背着母亲呐、 啊，送我到门外呀、啊， 你瞅我， 我瞅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 舍， 难舍， 难离 眼呀，汪汪啊！ 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碰你呀， 到夜晚， 夜晚看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摸不着你呀、啊，公子张 啊！哎呀，这么想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他怎么打钱啊？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半碗面 一碗汤， 饿得前天 贴后天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贴晃灯啊， 一层走道 走不动， 不扶丫鬟 走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还 迈一个半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错， 要咋的呢？ 还从小发鞋， 别做班， 还当做底啊， 别做班， 还当 别做正当啊。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 有心接着往下写呀、 快点吧，小姐呀、姑娘下书啊，等着正忙啊，快点吧。 盈盈这里的书简， 姑娘接书就得擦了鸡啦啦啦，走了哥，你们下楼赶快 转过月脸， 你快转过月 脸。到西厢啊。 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窗果然强， 一片玉器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显 一副对儿， 光个上联 瞧下章啊， 上一联玉过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什 么有横批挂快匾， 三个大 字大西厢。小姑娘进了大门走，有故事放过到书房， 书房门上一副对， 挂个上联敲下章， 上一联 庭有余香榭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误唐诗尽自汉门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上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来走进七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 小茶缸， 唐木凳子， 左右 唐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画像看这墙画十张啊。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为啥没骑马呀？

中 脸都吓黄啊，拿了一口二话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老婆家里一个大姑娘啊，拿了一口二话呀， 上身穿着红大 啊，那一口汗呀， 那一口汗呀， 背上那个裤子 裤脚长，水汪汪啊， 双胆 鼻子 芙蓉 面呐， 仿佛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汗呀， 哪里不汗呀， 哪里不汗呀， 哪里不汗呀， 哪里不汗呀， 哪里不汗呀，哪里不汗呀，看把多是认识了，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闻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张郎啊，那夜你把那花枪飘风声传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大棍把楼上去人打，哎呀，那是奴家小红娘啊，我知你们俩一口气是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把你扰乱，让你去当面不对面落细说短长啊， 张生一听啊心害怕，这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呀、啊、做一好是没有毒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到底好聋哑，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 可惜你是一个男子汉呐、啊，哎呀，做事不如我们女儿风光啊，哎呀，我们女儿风光啊，哎呀，走吧，找老夫人去，赶紧走。 飞呀，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夹谁怨谁呀，哎呀，哎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这事谁也不用推呀，杀猪要打碎大火赔呀，哎呀，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这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是你我情愿不着，我都怨老夫人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哎呀， 我为你们齐下 人生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姑娘姐姐呀，哎呀， 老夫郎，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大姐帮个忙吧。 张君瑞哎，到你喉咙哑哑哎呀，在一旁下面的丫鬟小红娘啊， 大姐都黑了，帮个忙得了。 哎哎 哎呀， 是江上，快去快去快快去吧。